他进来之后我们都得抬着头看的、 啊、是吗？ 是吧？ 其实你不矮吧，你看你多高啊。 不告诉你。 下期聊啊。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2015，明儿见。 您说个小事儿才是小，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，小中见大，山不在的高，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啊，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，大成小事， 大成小事 说道。